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啊。哎，今天早上又有点下小雨啊，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呢是会阴有小雨转多云的，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4度，最小相对湿度70%。夜间的时候会多云转晴，有轻雾或雾的天气，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那最近啊降水比较多，所以山区等等这些地方郊区啊山区啊地质灾害的风险都比较高，所以不太适宜大家登山，也尽可能远离这些像河道啊山区等等这些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的这些地区啊。另外呢，明天可能还是会有点小雨，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提前做好安排或者是准备。下面的时间来进入今天的资讯时代啊，咱们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儿。首先来看，昨天统计局是公布了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情况，是34395亿，同比增长2.5%，这个跟疫情之前的2019年8月份相比呢，增长3%。其中，除了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是31115亿，增长3.6%。扣除价格因素之外，八月份的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实际增长是0.9%。那前八个月呢，社会消费品的总额是281224亿，同比增长18.1%，比2019年的前八月是增长了8%。其中呢，除了汽车以外的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是252739亿，增长17.8%。那前八个月呢，咱们的网上零售额的同比增长情况是将近20%，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是66340亿，同比增长15.9%，占整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3.6%，这个比率正在逐月的上升。关注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咱们来关注一下八月份的住宅销售情况。昨天呢，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根据测算，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1个百分点。其中，北上深，北京、上海、深圳环比分别上涨0.2%、0.4%和1%。广州呢，由上个月上涨0.2%转为下降0.1%。那一线城市二手住宅的销售价格是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个月是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北京、上海、广州这三个城市的环比分别是上涨0.4%、0.2%和0.5%。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2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比上个月上涨0.2%，转为持平。所以这个房住不炒以及让这个房价保持一个平稳，现在基本上变成了现实。 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昨天的一个热点新闻，那就是南向通啊。可能刚说这个名字，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南向通究竟是什么呢？昨天下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了一个公告，决定同意开展香港和内地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南向合作，叫做南向通，我们给它起了个简称。同时呢，央行向相关机构下发了关于开展内地和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南向合作的通知，对南向通上线时间还有相关的业务规范都进行了明确，并就通知发布答记者问。南向通呢，是指内地机构投资者通过内地和香港基础服务机构的连接投资于香港债券市场的机制安排，是内地和香港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机制债务通的一部分。债券通，不好意思口误啊。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这事儿未来会不会跟股市有一些关系呢，联系呢，会对股市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那下周呢，我们也会专门找一天啊，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南向通的它的一些积极的意义，以及它对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一些联系和这个影响。下面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一些消息，来关注一下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跟国庆的假期啊。目前看国内的防疫形势有部分地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严峻的，需要大家注意，比如说像福建等等有些地区。北京呢目前防疫形势比较平稳。那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景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景区门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我国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回头看。这个回头看的时间呢，是2021年9月到10月。重点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是否完善；第二，景区门票价格是否已经切实降低；第三，景区配套服务价格是否合理；第四，就是景区价格行为是否规范；第五，门票价格减免政策是否执行到位。下面来跟大家说一说一个工信部上线的一个服务啊，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一用。工信部最近是上线了一个叫做一证通查的业务，可以查询用户名下电话卡的数量。比如说我想查一查徐冉名下有几张电话卡呢，我就可以登录这样的一个小程序啊。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全国移动电话卡的一证通查是由工信部指导，中国信通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共同推出的一项公益性的查询服务。我已经查过了，这个查询服务是不收费的，可以免费为大家提供本人名下电话卡数量。大家可以通过像工信微报或者是工信部反诈专班的微信公众账号、运营商网上营业厅以及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官方网站、支付宝一众通查小程序等等这些线上的渠道去提交你的预约查询申请。我昨天呢特意查询试了一下，它基本上是让你输入三个信息，两个信息最主要啊，第一个是你的姓名，第二个是你的身份证号码，第三个呢就是你要输入一个能够接收短信的手机号啊。48小时之内，这个服务平台会通过一个10699000的专用短信端口告诉你，给你发一个短信告诉你你这个用户名下有几张电话卡以及他所属的运营企业是哪一个，都是可以查得出来的。但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拥有这种查询的机会啊，它是24小时之内只能查询一次，所以您一定要确定好在输入的时候姓名、电话、身份证号一定要对应的上啊。我第一次查呢就是身份证号输错了，我收到了一个短信说对不起查询失败，当时我就有点懵，说啊是这是很情况很严重嘛。然后后来发现我可能是身份证号填错了，但是24小时之内只能查询一次，所以大家在填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输入正确啊。 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关注一下股市。昨天呢 A 股指数午后低位震荡，黄白两线分割，个股涨多跌少，涨幅在9%以上的个股超过了110家，连续跌停的利昂威开板之后拉升收涨超过4%，权重股呢走低，上证50指数微跌1.31%，复星医药破位跌幅6%，那中国石油涨幅接近5%，两市的成交额是再度突破了1.1万亿，达到了1.3万亿，较昨天比有所缩量，但是也是连续第41个交易日突破万亿，而且是在上午没收盘的时候就已经突破了万亿。截止到昨天的收盘，沪指是跌幅0.17%，深成指是跌幅0.61%，创业板指跌幅1.12%。北向资金全天净买入是21.40亿，其中沪股通净买入达到了25.25亿。欢迎这时段进入到我们财富新动力听听 FM 聊天室的各位朋友们啊，大家都对今天的讨论话题开始了自己的这个观点的表达。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就是昨天早晨，其实昨天凌晨啊开的这个被称为是科技春晚的苹果发布会，发布了每年都占据 C 位的 iPhone 产品。因为毕竟这个苹果公司它很多技术的革新，它的生态都是以 iPhone 为核心的，还发布了像 iPad mini 以及苹果手表，这个新的 iPhone 13系列，这样一些新的产品。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手机啊，一会儿呢我们会请到我们的这个财经观察员黄浩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节目的角度呢主要还是关注产经了。我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会不会换手机，同时大家有没有关注今年的苹果13系列实际上起步价是比去年的 iPhone 12系列加量还又降了价的。一会儿咱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目前全球都面临一个缺芯片的这个环境，那苹果为什么能做到现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苹果企业它的一些布局啊，以及前瞻性的一些消息啊。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下面把视线转向北京，来关注北京一公司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网游服务被查处，这是全国文化市场的第一案。最近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成功查处了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通过自营的游戏平台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案，总队依法向这家公司作出了警告，罚款10万，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罚款10000元，开出了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那据介绍呢，经过调查取证，这家游戏平台一共是含有6款 H5 页面的网络游戏，存在从每天的10点向第二天早晨8点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行为。那这起案件呢，也是中宣部在全国启动了文娱领域的专项整治工作之后，总队呢依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针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问题查处的全国文化市场第一案，也是总队净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打响的第一枪。再来关注几条企业方面的消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团、饿了么。美团重申呢，美团再度向所有合作商发送了一个关于禁止要求骑手注册个体工商户的通知，并对此态度进行重申，并提出了明确的具体要求，还会将在下周完成所有合作商的承诺函签署，进一步加强平台监管。饿了么是这么说的，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在国家试点区域为骑手缴纳新型职业伤害保险，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之下会展开行动，同时会围绕像骑手健康、骑手收益、骑手关怀以及发展等等多方面进行骑手的保障和关爱方面的落地。那目前呢，这两家市场份额比较高的这个外卖平台的生活服务类平台的公司都开始围绕着像骑手健康、骑手权益等等这些行为开始做出了自己的一些行动啊，也希望他们的行动能够真正落实到实处。 最后来关注一个企业叫紫燕百味鸡，这个如果爱吃辣爱吃凉拌菜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家店啊。昨天呢，紫燕百味鸡就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紫燕百味鸡的食品柜里有老鼠乱窜这件事儿发布了声明，表示说公司注意到了相关媒体的报道，有视频拍到紫燕个别门店在晚市收拾之后发现老鼠，公司就这件事儿向广大消费者表示歉意。那目前呢，已经要求这家门店停业，并全力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共同查找原因，加强食品安全的管控。要我说，这原因不是非常简单吗？那肯定是管理上出了问题啊，对不对？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最近我们关注到了很多的品牌啊，也希望真的这些餐饮品牌能够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从品牌的角度出发，从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真正把这个食品安全的事情能让大家稍微放心一些。好，最后一条消息也承载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进入的访谈时段啊，那就是 iPhone 13全新的这个系列。那昨天凌晨的时候，苹果是正式发布了 iPhone 13系列新款的 iPad 还有 iPad mini 等等新品，并在天猫进行一个全球的同步首发。那目前 iPhone 13和 iPhone 13 Pro 等等这些新品已经上架了天猫的Apple Store 官方旗舰店，并启动了预约，售价分别是5999元起、7999元起。新品上市期呢，可以享受一个12期的免息优惠。那 iPhone 13和 iPhone 13 mini 都搭载了 A15 的仿生芯片，运行效率很高，并且采用了一个新型的广角摄像头啊，像素尺寸也会变得更大一些。那明天晚上8点将率先在苹果官网、还有天猫的 Apple Store 官方旗舰店等等苹果授权经销商和指定运营商进行一个预售。9月24号全网开卖和发货。很多朋友可能不清楚这个17号跟24号的区别啊，说一个预售一个开卖到底什么意思呢？就17号您就可以开始预约了，然后呢，预约成功之后24号就正式发货了。如果快的话啊，可能24号就能拿到新的手机了。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的一个基本情况。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会着重请黄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苹果这回的这个科技春晚发布的几款新品，它背后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我们也来分析一下这些新的产品啊。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青龙网。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连线嘉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4.5财富行动力。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行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15分，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那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赶紧连线黄浩啊。黄浩你好。 徐冉好，各位听徐冉好，大家好。 你这个信号稍微有点不是特别稳定啊，可稍微动一下。我们昨天看啊，很多朋友和媒体也都共同关注了昨天苹果发布的这一系列的一些新品。先来说说每年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 iPhone 系列啊，13系列。我们看这一回的这个价格，它其实跟去年发的这个 iPhone 12相比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加量还降价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对比的。可能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关注到这么细啊，我们不妨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价格的一个情况。我简单说一下 iPhone 13今年的首发价格呢，128G 是5999块钱。 iPhone 12在去年发的时候，它起始的那个存储量是64G， 但是售价呢是6299块钱。如果忽略掉存储空间这个增长了一倍这件事儿先不说，本身起售价就要比去年跌了300块钱，然后同时今年的 iPhone 13还是128G 的，所以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说，哎， 这个我可能没关注，要关注的朋友可能觉得说，哎，这个没想到啊，这个价钱还能往下走。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问啊，说这个你看现在全球芯片都出现了一个供不应求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苹果为什么还能做到？首先你看17号预售，24号就可以开始发货了，看似好像已经不再走前些年那些啊一机难求买不到加钱甚至还翻倍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能不能黄浩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些情况都是为什么，以及这么做有什么样的一种目的呢？ 苹果的这个不缺货现货买，其实早在它从应该是从11开始就已经开始了。其实苹果，我相信很多人也已经开始意识到苹果过了那个所谓的那种一机难求的一个时期，也代表说市场对于苹果的需求趋于一个理性和一个状态。最典型的就是你像如果放到89年之前，你会看到经常在苹果发售的第一天的时候，包括你看到三里屯啊，包括说像西单那时候的 Apple Store 的外面，一定是排了长队的人的。大家不知道大家有印象没有？有一年，某一年是放了非常多的那个，就是现场维持治安的工具，结果没有人。 我记得 没人排队， 好像是 10 那一代吧，还是11那一代，有点想不起来了。 包括从 iPad 的应该是4代开始啊，就是就已经开始没有这样的一个部分了，就意味着大家对于苹果的这个产品的认知开始也发生了变化，包括消费市场的需求，就是以前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奇货可居的这么一个奢侈品或者是状态，现在变成了一个很心态很平和，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消费品的一个状态。那当然你也能看到的，那几年开始发生变化是有很多其他的竞争品牌的产品啊，比如说华为，比如说一些国产品牌的手机开始出现了缺货，开始出现了这个大家要去购买的情况。那其实从整个市场份额大家能看出很明显来，尽管我们讲苹果在目前的高端市场，因为苹果它不做特别低端的产品啊，所以我们能看到基本上都是5000档以上，基本上是苹果的天下，就是它仍然拿到了目前的份额第一。但是你也能看到，尤其是像前几年华为它在这个中国市场去瓜分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苹果的份额。那以前呢，可能苹果能在市场里最黄金的时刻是苹果能占到80%以上的份额，就是三星在中国占据最好的这个就是高端的一个时候，三星不过在中国只占据20%的高端份额。但是在华为的，就是因为华为是后面受到了制裁影响它的份额啊。 对。 那在没有受到制裁的情况下，华为已经可以占到接近40%的份额了。你想想看，这个对于苹果来说是一个冲击。而且今天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在全球的市场的范围里头，这个苹果以前是属于坐二望一的那种。但 这怎么讲？ 就比如说，苹果是在去年的4季度的时候曾经短暂的拿下过全球销量的第一名。这个当然它的这个就是造成这个状况的原因非常多。一四季度本身也是它的一个销售高峰期，影响它每年差不多9月份发布，然后10月份是它进入它的一个销售黄金期。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很多的其他竞争品牌在过去的4季度受到了影响，比如说三星是因为在中国市场的销量持续的下滑，而且三星其他的一些中低端产品是被中国厂商往拉下来的。然后呢华为从去年4季度开始，大家知道因为制裁的原因，它的高端产品开始出货受挫。所以呢就会导致说，但是你看到今年就是尤其是今年小米上去了之后，因为小米已经公布了他们已经可以很稳定的说他们拿到了欧洲市场的第一名。而且后面也会很稳定的拿到第一名。那它的销量开始往下滑，其实所有的价格的变动都会直接的影响到它在这个就是都会直接的反映出它在市场份额上受到的一些禁闭。所以你能看出来苹果所谓的主动降价也有一部分是要应对市场的竞争策略的压力。虽然很多的份额上其实是因为这个它的就是它不只是受到说就高端市场的挤压，因为中低端市场，我举个例子，你看最近有很身边是有很多的朋友，他以前可能一直会花5000-6000块钱去买一部苹果手机，可是当他发现他的需求后来只有就2-3块钱的安卓手机也能满足的时候，那他可能会去选择购买2-3块钱的安卓手机。那可是这两个东西以前并不在一个 考虑的价位段上去，所以也会产生一定的错位竞争。所以呢，你能看得出来，就是苹果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就是这种加量不加价的方式。而且就是坦白的讲哈，今年的苹果尤其是像 Pro 这样产品，它的市场竞争力还是蛮强的。那虽然它的产品形态没有发生变化，苹果也不可避免的像安卓手机一样开始进入了一个形态不变靠硬件升级来进行这种竞争的策略。但是就是它现在面临的整个的竞争环境，其实已经不单纯说我是否看只是我的同价位产品哈有那么多的竞品，而是要看它的全价位段是否发生一些竞争的变化。因为整个全球的经济环境也在发生一些变化。 是的。所以其实刚才黄浩是从整体到细微这样的一个阶段啊，来跟大家说了说为什么这一次你看苹果的首发产品 iPhone 13和 iPhone 12首发的时候相比会有一个本身存储空间大了，然后呢技术也有相对的革新啊，然后这个价格还向下直降了300块钱。但是呢这个 iPhone 13的这个系列推出之后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你看至少啊我们现在聊天室的所有朋友都在说，哎呀我这没有什么换的冲动跟欲望。特梅普说，我本来今天还想搜一搜那个这个十三新机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看完就觉得有点拔草啊，可能感觉不太想买了。然后呢我们除了这个苹果产品之外哈，其实在昨天的发布会上苹果还发布了许多其他的一些产品，我们先把新品都给大家说完吧，然后我们再详细的来说一说某款产品都有哪些技术上的一些亮点啊。我觉得在摄影摄像方面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的。昨天还发了一个 iPad mini， 我觉得这个 iPad mini 是大家之前绝大多数的预测这个故事当中都是没有预料到苹果可能要发迷你的啊。能不能也请黄浩说一说为什么苹果又发了新一代的 iPad mini？ 这是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啊，在其实苹果在发 iPad mini 这个同样尺寸的平板之前，其实有一些安卓厂商也发了几款这个尺寸的平板电脑，是不是他们从供应链端先获得了一些消息，然后知道这个尺寸的平板相对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消费市场的呢？你怎么看这个事儿？ 其实 iPad、iPad mini 这两个产品，你看成是它的例行升级，而且它也没有叫别的名字，它就叫 iPad， 对 iPad mini， 对， 所以你就知道它其实这两个产品都是例行升级。iPad mini， 坦白的讲，就在过去一年平板销售的大风潮里头，小尺寸平板卖的并不好。 对， 坦白的讲啊，因为绝大多数的过去的过往的这一轮的这个升级都是由网课市场或者是这种家庭用户驱动的，而家庭用户对于他的平板的需求是稍微要大一些的，因为他是给孩子用。而且包括说一些这种应用场景上更倾向于10英寸或者是11、12英寸的一个平板的一个产品。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次的 iPad mini 的一个升级更像就是它例行的一个补齐，因为 iPad mini 已经有很几年没有再做一个简单的更新了。 是的， 这次更新其实最大的意义是在说它的边框变窄了。但很多人不理解啊，就是说感觉是边框变窄了之后还是这么宽，但其实如果你真的拿了一部边框很窄到手机的这个这样的平板的话，其实你用的是很难受的。为什么？因为手机你是怎么握的，手机你是握住两个边的，你不会就是手不会把着那个边，但是平板太大了，你是不可能一手握着那边。你别看 iPad mini 那张图那个宣传海报上是 能一手握住的， 那是西方人的手。你试试看，如果你一直这么抓着在的话，你是非常难受的。 是的， 所以因为平板大多数的情况，你拿的时候是其实是握着那个边的。如果它真的没有边的话，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误触操作。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其实苹果是仍然有那么就是它比起手机来说的边还要宽得多，这个是有道理的，只不过是比起它原来的设计有一边很。其实那个产品我们开玩笑说那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游戏工具。 因为 iPad 的性能本身非常非常好，而且说实话相对于安卓平板来说，安卓平板在游戏支持上的这个部分要好得多。但是在中国市场，就是在现在的平板应用环境下，比如大家更多的需求 就是这两年真的很多人，就是疫情来了之后，很多的家庭买平板根本不是为了玩游戏，是给孩子用， 上网课， 或者是 对 上网课， 看一些动画片什么的。 对对对、 嗯， 而且虽然我们一直在提平板，包括现在所有的这种安卓平板上都说啊，我们有生产力，我们要把平板就把平板包装的像一个笔记本一样。 嗯， 但是实际上在日常的生活的过程中，因为平台的交互性的问题， 嗯， 你会发现 Windows 平台的交互性跟在生产力方面的部分还是要比安卓平台要好得多。 比安卓平台，比安卓平台， 我们讲、平板，我们讲平板哈。 嗯， 那虽然呢 ，iPad 这套系统，它的整个的生产力工具，因为苹果的生态和有足够多的开发商愿意给苹果去开发生产力工具，它是比安卓平台要好的。 嗯， 但是它仍然没有达到 Windows 这个平台是我能拿来直接赚钱、直接拿来干活的级别。 对， 所以说，其实你能看到身边就是有些人在尝试用 iPad 去做生产力的部分。但其实并不多，但其实如果你真的要拿它来做生产力的话，那个小尺寸的 iPad mini 其实你在整个的应用环境跟屏幕的布局上还是有局促的。 嗯， 所以你能看，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它其实就是个例行的升级而已，而且它价格不便宜，因为 iPad mini 的配置其实是高的。 嗯， 这次 iPad mini 的配置其实是很高的，它的这个价格也会相对的让一些人觉得说 有点贵了。 对，这东西是这样的，这东西很好，如果价格可以会买一个，哎，价格一出来啊这么贵啊，那算了，你知道吗？就是它可能很多人中它不是一个刚需品。 嗯， 对，所以 啊，我同意，就这个还是 所以它就会产生一定的在购买上的一些心态的波动。 这是我们说了简单说了一下 iPad mini， 因为这回我看啊，有很多朋友都表示说，哎，没想到，首先没想到今年的发布会当中有 iPad mini 这个选项，然后其次呢，由于它这个尺寸啊，我看很多网友都说这不就是上班摸鱼神器吗？因为它这个尺寸你刚好手可以拿得住，你说你想干的那些事儿，比如说看看视频啊，玩个游戏啊，其实都可以解决。同时它还不是像 iPad 一样那么显眼，我有的时候带着 iPad 来那个开会的时候做个笔记什么的，你都会觉得就感觉有点显眼哈。所以这是这样的几款产品，然后还有一个的这回说实话是我有点没想到的，就是 Apple Watch， 就是这一回的更新，从我的角度啊，从我这个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实在是乏善可陈。颜色多了一点点，然后呢，那个屏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好看，但是作为革新一代的产品，或者说更新一代的产品，也有很多消费者表达了一下失望，因为原来我们预计的，比如说有一些体温的测量啊，还有其他更多的就是身体数据上的一些收集啊，这回其实都是没有显示出来的。你怎么看待这款产品呢？ 如果你环顾全球各家的这个就是智能手表的更新的话，你也会发现说大家的更新也都很乏力。就是智能手表在很大一定程度上，因为前几年是属于说在很多的，它因为传感器，主要是因为传感器，因为你指望手表有一个非常非常就是先进的一个高度的一个计算能力，其实不现实的，因为它只有那么大一点。你比如说当其他厂商的智能手表产品已经通过比如说双系统双芯片，或者是我们经常开玩笑某些智能手表就是大号手环啊，但是你会发现大号手环的型手表的用户买的用户非常非常多，是为什么呢？它能一下子用7天，甚至用14天。 对， 就是你会发现说消费者需求在那边，就是我不希望我买个手表后，但是如果你让它有满足它更多的功能需求的话，甚至有自主的计算能力，它就是非典的。那苹果其实没有满足这一点，苹果这个产品就依旧是我行我素，它续航就这样，可能是市面上你现在能买到的续航最差的智能手表。所以这可能代表了一件事情，就是智能手表的品类在目前的一个应用环境跟传感器和计算能力的平台下，它可能实现的功能进化就非常非常有限了。那所以这个会导致说，如果苹果不改变它的思路和它做产品，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讲其他类型的，比如说像国内的很多产品，像华为的那个Watch GT 这些产品，其实真的有点不客气的讲，它就是大号手环。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也并不需要说我在手表上可以独立的运行什么程序，因为很多人拿手表也是跟手机搭配的，他把手表看成是手机的一个延续体。那如果他能跟手机搭配的话，其实手表只是作为一个它的连接终端和一个便利终端，这样我不需要随时带着手机而已。 这样的话，对，这样的话，其实因为现在在整个智能手表的市场里头，你能发现说它的功能性跟它的一个功能，就产品定义已经开始发生一个明显的一个分化。 嗯， 这也是导致说苹果如果还是在它原来的思路上头，它可能也并不能做太多的一些部分，因为它能做的其实都做了，包括说。但是有些是限定于说，因为一些政策原因问题，比如说像这个所谓的心电图啊，这种功能啊，当然这个是需要通过这个相应的这个我们讲 CFDA 吧， 对，美国有 FDA， 那咱们国内是有像卫健委这样相关的一些部门要通过了，但是其实卫健委已经有通过一些其他产品进入了，比如说华为也有，应该是华米也有这样的产品，那这个东西还能怎么变啊？其实。如果当一件产品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可变化的形态和它可就是产品的本身的功能性的变化比较少的时候，说明这个品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它的供应链已经决定了它不可能有太多新的变化 啊。对，有道理。 因为其实智能手表品类没有什么人会就是隔一年就换一个，你现在即使去用三代的 Apple Watch 也能用得非常非常的好，对吧？五代跟三代比的话，可能它是多了一些运动方面的部分，包括它那个 Circle， 就它的那个运动那个圆环的部分。 嗯， 那其实你像安卓手表更是，如果是你购买了之前的那种所谓的大号手表的那种产品的话，比如说像华为的一代的 Watch GT， 你现在用依旧很好，因为它不是一个特别智能化的一个具有自主计算能力的，那它就更不依赖于说它的性能的提升，因为它可能用到现在它性能都没有什么衰减。 嗯，我觉得说的有道理啊。对，就是可能很多朋友昨天看完了那个发布会之后都觉得说，哎呀，我本来以为我要换一块手表，然后看了看发现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我就算了不换了，就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反馈。我另外一个节目搭档他就说，哎，本来这钱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就干脆把钱收回来吧哈。我们刚才跟大家一起来盘点了一下昨天苹果发布会发布的几款新品啊，也透露出了品牌的一些策略以及供应链方面的一些表现。那最后还有几分钟啊，我觉得黄浩咱们再来聊一下供应链。其实这一回呢有几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咱们大家一起来讨论的，就是首先你看它这一回的苹果在发售上几乎是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就是你基本上预售我相信24号可能有朋友很早就会拿到这个真机了，然后但是苹果手表这块目前还没有准确的发售时间，只说了一个秋末发售。这实际上在这次发布会之前，我看有很多媒体，包括很多研究苹果比较深入的一些这个分析师啊，都在讲说在生产过程当中，手表可能碰到了一些供应链端上的一些问题。那目前从发售日期这个事儿来推测的话，可能真的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事情，不然也不会没有明确说究竟是什么时候发。那另外现在全球的一个大环境就是大家广泛的都缺芯片啊，甭管是哪个行业啊，目前看好像这个局面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是不是在手机这方面，因为它首先这个 iPhone 的这款产品造价还是比较高的啊，有些芯片厂商可能也倾向于会为苹果提供这些芯片产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或者说你掌握了什么其他的情况，能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吗？ 体量越大的厂商在这供应链端其实越有话语权。其实苹果每年在它正式发就是开始卖它的新品之前，大概前两个月都已经开始把货备好了。 嗯， 而且举个例子，以往的话，因为我们知道苹果的芯片多数是台积电的代工。 嗯， 那以往的话，比如说它会受到说每年的这个时候，其实是以前是有另一家会挤占台积电的这个就是代工的这个。就是份额的是华为的麒麟 S70。 嗯， 那可是你看，因为受到制裁的原因，现在它不能，台积电不能就为这个华为去代工它的麒麟芯片了。那高通今天选择了大部分是在这个三星代工。那其实台积电那块可以释放多很大的一个产能出来，啊，那去做就好了。而且你能注意到，像今年，它甚至可以做件什么事情呢？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谈到某个芯片的型号，一定想的是这个芯片可能就一个规格，对吧？比如骁龙888，它就是888。 嗯， 它如果变了一点规格，它也会叫888 Plus， 对吧？它不会说就是一个。但是你注意这一次啊，这一次 A15 不一样，13 mini 的 A15 跟这个 Pro 和 Pro Max 的 A15 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 Pro 的那个 A15 它的 GPU 是更好的， 对， 核都多一个， 对， 所以。 所以你像这样的话，因为我如果里面的工设计不一样的话，就需要说我在流片啊，我在封测，我在晶圆代工这块，我一定不是同一条线在做的，那就意味着说，其实苹果因为它的实际上在供应链端面临的这个竞争对手少了一个，给他来抢这个代工厂，就是这个时间的少了一个，那他有更好的可以去做别的部分。那所以说其实坦白来讲，就是华为受到制裁这个事情是很大一部分是利好于苹果的，不管是在供应链端还是在市场端。因为我们也能看到一件事情啊，就是其实在中国市场的这个就是苹果在高端产品的份额其实又有回升，因为有一些是华为的产品 华为的用户， 对 对， 比如说在他Mate 20那个时候他要换机，他发现华为新机子没法换的时候，他就开始回流到苹果。但是其实你也能看到中国的厂商包括其他安卓手机厂商也是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产品 产品力，对，没错，没错， 对，往高端市场走。所以你能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安卓产品的价格都在往上升，但是苹果产品的价格也在往下降。但与此同时，你能看到安卓厂商敢去做一些更高端的产品了。那比如说，你举个例子，你像三星，前段时间发布的那折叠屏产品 Flip 3，就是当那种折叠屏产品已经跌近8000档的时候，是这个就是翻盖式的折叠之后，其实这次 Flip 3的销售应该是它历代在这个折叠屏市场里的 比较好的吧。 对，那其实你说它是否会也会影响到一部分，虽然它的产品形态跟 iPhone 不一样，但它势必也会影响到一部分的 高端手机的用户。对， 而且比如说像 iPhone 的，比如说有你是女生，其实那个 Flip 3的这个女性用户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其实整个市场的格局开始有一定的变化，苹果也会意识到说它面临的市场竞争跟它之前也不太一样。 对，好，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只能暂时跟黄浩聊到这儿了。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啊，原来曾几何时我们都认为手机的这个市场份额，手机的大家能够看到的华米、 OV 包括苹果、三星是吧，之前我们觉得这几家基本上已经是把这个市场都已经形成固化了。但是去年呢非常可惜，就是由于华为的产品受阻，你看今年最新的产品没有 5G 对吧，这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可能确实是一个在选择上是需要犹豫一下的。然后呢也有一部分的朋友可能回流到了华为的粉丝，就回流到了这个不得已再回到苹果阵营当中。同时我们能够看到国产的很多手机品牌，比如说刚刚发的这个 vivo 的产品，还有即将要发的 oppo 的产品力都非常非常的强。我原来其实很少对这个安卓手机这正儿八经的动心，你知道吗？这回的这个 vivo 的产品啊，真的是让我觉得我又要不要换一下这个手机，就是真的是在犹豫当中。所以我觉得目前我们的这个产品力都在上升，这也给苹果产品其实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好吧。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还是那句话，只能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您可以在听听 FM 上去回听或下载本期节目，明天同一时间财富新动力跟您不见不散。感谢黄浩，我先挂线了，再见。 好的，谢谢大家。 天上的水照着明月，人世间晃呀晃，爱恨不过是一瞬间，红尘里飘飘。取一杯天上的水照了明月，人世间晃呀晃，爱恨重复过千百遍，红尘里飘飘。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